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身体平静地躺在地面上，在他身前是一条宽五米、深五米、长达500米的巨大鸿沟，这条鸿沟正是他的身体撞击出来的。如果不是他一直紧咬牙关，此刻早就该晕过去了。身体宛如撕裂一般疼痛，每一根骨头都像是碎裂了一般。更为可怕的是，那充满了吞噬力量的天使神力已经侵入了他的身体，正在消融着他的魂力。幸好有海神之光的能量才能勉强抵挡住，但想要将这些天使神力驱散出体外却是千难万难。千仞雪自然不会像唐三这么狼狈，他静静地站在一株大树旁，他身上释放出的天使神力保护着插在树上的那炷香，才使其没有被能量余波所震碎。战斗开始到现在，这炷香已经燃烧了一半，但在千仞雪看来，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唐三虽然不断激发着自身潜力，并且用特殊方法将自己的实力暂时提升到了神级，但面对真正的神，他依旧毫无悬念地败了。千仞雪只是呼吸略微有些急促，脸上多了一层潮红而已，可唐三却静静地躺在远处。天使神念告诉千仞雪，唐三并没有死，伤势虽然严重，但却远不足以致命，自己的天使神力正在不断蚕食着他的身体。千仞雪弹掉香头上变长的香灰，准备拔出那根香。 我们的赌约还没有结束，我还没输呢。 什么？ 千仞雪惊讶地朝着那条鸿沟的尽头看去，只见唐三的双手已经从鸿沟深处露了出来，同时露出的还有两根金色的猪毛，猛地插在地面上，将唐三的身体提了上来。唐三身上衣服多处破碎，脸色更是如同金纸一般，他身体晃动着，要不是有八猪毛支撑，千仞雪毫不怀疑他随时都会倒下去。他身上先前燃烧着的蓝金色光芒已经消失了，甚至连他那蓝银皇武魂也已经不见。 完全状态的他尚且不是我的对手，难道现在这个样子的他还打算跟我继续战斗不成？他还有什么可倚仗的？ 深吸口气，唐三努力地挺起胸膛，让自己的腰杆变得笔直，右手从如意百宝囊中摸出了几根香肠，塞入了自己口中。那几根香肠分别是三根恢复大香肠，一根亢奋粉红肠，一根超越极限墨绿肠。这三种香肠毫无疑问都是恢复身体提升状态的，而唐三最后拿出了一根香肠最为奇异，那是一根通体透明，看上去晶莹剔透如水晶般的香肠，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水晶刺，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奇异的毛毛虫。看着这根香肠，唐三停顿了一下，才将它送入自己口中，脸上也流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他这笑容倒不是说他对这场赌约有什么把握，而是想起这根香肠的主人和他的来历。这根水晶般如同毛毛虫一样的香肠，正是奥斯卡的第八魂技水晶毛虫肠。在使用这第八魂技的时候，奥斯卡猥琐的魂咒是老子有根毛毛虫。唐三还清晰地记得奥斯卡那家伙在第一次使用这个魂技时脸上是多么的无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那样子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想起奥斯卡，想起自己的伙伴们，唐三体内的痛苦似乎也随之消失了很多。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伙伴们陪伴着我，为了朋友，为了亲人，今天这一场赌约我绝不能输。 吃下水晶毛虫肠，唐三整个人身上都蒙上了一层扭曲的透明光彩，皮肤像是变得透明了一般，产生着奇异的波动。千仞雪的神念立刻感受到唐三受到重创的身体以一种极其惊人的速度恢复着， 伤势几乎只在几次呼吸间就已经荡然无存，暗淡了的眼神与此同时也亮了起来，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就像是之前从未有过战斗一般恢复了正常。 这是他究竟吃下了什么，竟然能够令自身的伤势瞬间痊愈，身体状态也恢复到了最佳。虽然魂力没有提升，但仅仅是恢复身体状态也足够令人震惊了。 水晶毛虫肠效果瞬间治愈非残之类全部伤势，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能令其恢复过来。这根香肠在制作时需要消耗奥斯卡 50% 的魂力，而且每7天才能做一根，这种香肠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奥斯卡正常制造这根香肠就只对他自己有用，如果想要他对其他人产生作用的话，那么在制造时就必须要掺杂那个人的3滴鲜血才行，而且制造成功后也只有提供鲜血的这个人使用才有作用。这东西对于一名魂师来说就相当于是第二条生命了，只是魂力无法恢复而已。正因为有了它，唐三才敢于直面三头魂兽的魂环，而在吸收完3个千钧蚁皇魂环后，他都没舍得使用水晶毛虫肠，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慢慢地修复身体。达到了80级以后的奥斯卡，凭借水晶毛虫肠在史莱克七怪中的地位无疑更加重要了。拥有这个技能之后，他立刻就用了7749天的时间给每个人都制造了一根，以备不时之需。此时拿出来使用也算得上是唐三最后的杀手锏之一。水晶毛虫肠是没有保质期的，也就是说只要它不破损，什么时候使用都会产生效果，这就是顶级食物系魂技的好处。如果不是制作起来消耗过大过于困难，它几乎就可以说是神一般的技能存在。当然这水晶毛虫肠之所以能够恢复全部体力治愈全部伤势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制造时奥斯卡要吃下一根坚挺金苍蝇令香肠效果翻倍，而本身它的效果其实是治疗 50% 伤势恢复 50% 体力。眼看着唐三体力竟然就这么恢复过来，千仞雪却没有急于进攻。 哼，就算你的体力恢复了又如何，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蓝银皇武魂已经无法再使用了吧，先前的魂环破碎的场景应该不是假的。虽然你的武魂不见得真正破碎了，但至少短时间内你应该无法再使用它们才对。 不错，你的观察很仔细，你说的也很对，我的蓝银皇前8个魂环确实已经无法使用了，但你也不要忘记了，我是双生武魂，除了蓝银皇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武魂存在，这场赌约胜负之数还未可知，我还没有输。 好啊，我倒要见识见识天下第一宗门的武魂昊天锤，那曾经令我父亲重创的昊天锤究竟有多么强大。 扭头看了一眼那炷香，此时香正好烧过了一半，正在继续燃烧。唐三取出的香一点也没有取巧，黑色的光芒从左手处涌动，唐三身上腾起的不再是蓝金色的光芒，而是深邃的黑色。那深邃的黑色之中混合着淡淡的金光以及充满灵力气息的暗红色，一柄巨大的昊天锤凭空出现在唐三左手掌握之中。和之前相比，拥有了8个魂环的昊天锤变化很大，锤头虽然还没有像昊天斗罗唐昊那样变成水缸大小，但也只是小上了1号而已，上面却多了唐昊昊天锤上没有的细密金纹，带着螺纹的长柄足有3米长，怎么看都像是一把双手武器。锤身表面上一层扭曲的黑色不断流转，凝厚的气息宛如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样，给人极其沉稳的感觉。不用去接触，千仞雪也能清晰感觉到它恐怖的重量。但最令他吃惊的还是昊天锤上排列整齐的8个魂环，4黑4红，与昊天锤本身附带的黑红光彩交映生辉，那澎湃的能量波动使得唐三整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尊魔神，强烈的气势甚至还在先前使用蓝银皇的时候之上。 要知道，他现在的昊天锤可并不是九个魂环，只有八个。在这种情况下，释放的气息还要超过蓝炎皇，可想而知这昊天锤在他手中有多么强大。千仞雪吃惊地看着排列在昊天锤最后的三个魂环，忍不住惊呼出声。不只是他吃惊，连唐三自己也忍不住瞪大眼睛。他不但发现昊天锤的重量比自己预料中沉重得多，而且那最后的三个血色魂环也令他大吃一惊。 这怎么可能？那三只蚂蚁不是九万年的吗？ 是啊，那应该是三个九万年魂环才对，最多也就是黑中透红，可现在却怎么都变成了红色呢？ 变异？ 没错，除了变异之外，他们想不出另一种可能。这三个魂环都变成了十万年，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因为唐三同时吸收这三个魂环，并且以哪种特殊的方式导致了这个魂环本身出现了变异。在变异的过程中，跨越了一万年的修为，从九万年魂环进化到了十万年魂环层次。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异，千仞雪是万万也无法明白，而唐三却隐约想到了一些什么。在吸收千钧蚁皇三兄弟魂环时，唐三用的是正面硬汉的方法，那也正是大须弥锤的攻击方式，以无比狂霸暴烈之势令对手臣服，本身就相当于是用大须弥锤来锻造了一遍这三个魂环。很可能是这锻造的过程令这三个魂环被提纯了，所以才出现进化。不但令唐三一下就拥有了三个魂环，还令这三个魂环都提升到了十万年的境界，这是唐三始料未及的惊喜。 哼，你还真是得天独厚呢。 原本已经自负必胜赌约的千仞雪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金色的火焰重新从他身上燃烧而起，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目前的唐三要比先前使用蓝银皇时的唐三更加强大，魂环少了一个，实力却提升了，这可以说就是武魂的差别了。蓝银皇的确是植物系武魂中的极品，但蓝银皇是控制系的武魂，而唐三手中的昊天锤却可以说是当今世上最强大的强攻系武魂之一。昊天锤比蓝炎皇少的只是一个五万年以上的魂环，十万年魂环的数量却是一个也不少，再加上锤身铭刻的修罗领域，更是增添了昊天锤本身的威势，以及唐三纯粹追求力量的魂环附加，昊天锤在少一个魂环的情况下已经完全超越了蓝炎皇的整体水平。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